家属交代病情及治疗方案。患者目前昏迷原因不明，尽管患者没有农药味，但患者皮肤湿冷，双肺有罗音，确实不能排除中毒的可能，尤其是有机磷农药中毒不能除外，可以先洗胃，同时按有机磷农药中毒进行抢救。如果是其他药物中毒也需要洗胃，而其他农药中毒却没有特效的解毒药。如果不是有机磷农药中毒，在严密观察下应用的药物也不会有危险。如果是有机磷农药中毒而不用这些药物的话，患者一定会有危险，解毒药越早用效果越好。这个时候患者的爱人显得很果断，雷主任到医院了，我们听您的。家属同意之后开始给患者洗胃，同时应用一些药物，抽血化验，同时抽血送307医院进行毒物检测。就在洗胃的同时，患者女儿一些其他家属也来到了急诊科，在抢救室外看到患者的状况，顿时嚎啕大哭，一边还指责父亲，我们不在家您就这样对妈妈，我妈要是有个好歹咱家还咋过呀。患者的爱人显得一脸委屈和无奈，李主任一边安慰家属一边观察患者的病情。患者逐渐出现皮肤干燥，瞳孔开始扩大，心率增快，肺部罗音减少到消失，昏迷程度变浅。这时候张大夫拿出了一张化验单，跑到李主任身边，显得有些兴奋，说胆碱脂酶回报为680，支持患者有机磷中毒的诊断。李主任走到患者爱人身边，再次询问患者家中有没有像敌敌畏或者乐果这一类的农药。患者家属说只是有敌敌畏，但敌敌畏瓶中的农药并没有少。李主任告诉家属，现在基本可以断定是有机磷农药中毒，病情重，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的爱人和女儿紧紧拉着李主任的两只手，恳求说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李主任看着家属焦急的神情，果断地说放心吧，治疗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凌晨2点，李主任看着患者意识逐渐恢复，呼吸平稳，向张大夫交代停用呼吸机，继续用药，随后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了急诊室。第二天上午，李主任再次见到患者的时候，患者的意识已经完全恢复了。李主任指示抢救室的刘大夫拔出气管插管，患者拔管之后可以说话了。李主任询问患者是不是自服了农药，患者坚定的回答没有。抢救室内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显得非常吃惊。就在这个时候，送307医院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患者体内有敌敌畏农药。李主任看着患者的双眼，接着问他，你从前天到昨天晚上有没有动过你们家的敌敌畏瓶子？没有。你吃的饭菜和每天一样吗？一样。李主任还是不死心，接着又问，你有没有吃特别的东西？患者张口就说没有。你再想想。患者犹豫了一下，说昨天早晨我在窗台上看见一个磕破的鸡蛋，扔了可惜，就给煮了吃了。患者的爱人听到这话说你，一句话没说完就瘫坐在地上。原来啊，患者的爱人前天捡了个鸡蛋，这个鸡蛋呢被鸡啄破了一个小洞，他就从这个小洞向鸡蛋体内注了一点敌敌畏，准备啊留到以后田里边去毒麻雀用。不幸的是，这个鸡蛋被这个不知情的节俭主妇给煮了吃了。真相大白，患者的爱人后悔不已。患者经过一周的治疗也痊愈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一家人也是非常感谢密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治疗。但是我们想说，这样的故事本可以避免发生，还是在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些涉及到安全的物品，一定要保管清楚，及时通报给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以及家里的人，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越来越少。 好，来插播一条降雪方面的消息。根据降雪程度实时指挥调度，朝阳区今天出动各种作业车75辆，组织接箱5600人次，加强门前三包监管力度，发动群众12500人次参与铲冰扫雪。朝阳区将辖区内的道路实施分级作业，采取机械化除雪为主，人工清扫为辅，尽可能的减少不使用融雪剂。好，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是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江东所写的文章，叫一次手术竟然改写了女孩的人生理想。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是怎样说的。手术结束了，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旁边还有一个水杯，信封上是一串稚嫩的笔记，送给江医生的一封信。我疑惑地打开信封，信里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江医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治好了我的病，这一年没少给您添麻烦。看到这里，我想这又是哪位患者写的感谢信吧。然而信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读完它的时候，心中百感交集，往事也历历在目。一年前，一个膝关节扭伤的小女孩在家长的搀扶下走进了我的诊室。通过询问病史，我了解到这个名叫小琪的女孩今年刚上初三，体育课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膝关节。躺在检查床上的她身体非常紧张，小脸也是绷得紧紧的，除了一般患者的痛苦以外，还多了一份恐惧，眼睛也不敢直视我，双手紧紧地捏着衣角。他的父亲告诉我，小琪从小就特别怕去医院，怕见医生，这次是伤得太重了才被他们送来的。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完全断裂，同时合并半月板损伤，需要立即手术治疗。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的时候，小女孩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她的父亲问道，术后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我说，恢复锻炼需要3个月，至少要半年以后才能够慢跑，1年以后才能够剧烈运动。听完我的话，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转过头去对小琪说，既然这样，那只能留1年了，明年再中考吧。这时候失落与无奈写满了小琪青春的脸。手术前一天查房的时候，我发现小琪的情绪仍然很低落。我问他，你知道明天要做手术吗？他点了点头。以前你住过院吗？他又摇了摇头。你害怕我吗？他点点头，接着又迅速摇摇头。我叹了一口气，严肃地说，今天医院的饭菜肯定有问题，我明明记得这个病人是会说话的，怎么吃了饭不会说话了？旁边的病友都笑起来，小琪的脸也红了，说，谁说我不会说话了，医院的饭没问题，挺好吃的。语气中透露出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天真和一点青春期的倔强。听了他的话，我和其他的病人都笑了。先别说饭菜的问题了，我说，还是谈谈你的问题吧，是不是特别害怕手术啊？小琪点了点头，原来啊，他有小心事。由于平时啊学习成绩优异，成为学校的推优对象，只要顺利通过了一模考试和体育会考，就可以直接推优读中专。膝关节的手术不但让他不能参加体育会考，而且呢也会影响到他的课程复习，老师和家长都劝他留级一年，明年再参加推优。好强的他并不想就此放弃，而面对手术他又无能为力，所以心情非常难过。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学习固然非常重要，但瘸着腿怎么去上课呀？ 积极配合手术，等腿好了再去考试，说不定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呢。小琪的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康复也按照程序进行着。然而每次术后复查的时候，总是发现他的关节比正常情况要肿胀。就在术后五个月的时候，他又在父亲的搀扶下来到了我的诊室，膝关节是又肿又疼，表情焦虑而痛苦，眼睛依然不敢直视我。我心中一惊，重建的韧带又断裂了，还是关节感染了？这些都是这种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作为外科医生，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出现手术并发症了，尤其是作为年轻医生，面对术后并发症是最紧张的，复杂的病情常常难以处理。虽然很多时候的责任并不在我们，但患者的痛苦和焦虑会让我们不安，同时有些家属的负面情绪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通过物理诊断，重建的韧带没有损伤，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还不能排除关节感染的可能。术后关节感染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我在以前的工作中还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我立即带他到其他的专家诊室进行会诊，然后进行了关节穿刺和血液相关感染指标的检查，化验结果要第二天才能出来。等待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煎熬，心里始终惴惴不安。我开始查阅相关资料，晚上躺在床上又反复回顾了手术和术后康复的全过程，看是不是有导致感染的相关因素，同时整理出不同化验结果的应对办法。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白细胞略高，其他指标都正常，这又让我不解了。如果是急性的感染，所有的指标都会升高，但如果不是感染，白细胞又怎么会升高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表象更像非细菌性的炎症，需要药物和理疗联合处理。我把分析结果告诉了小琪和他的父亲，他们表示理解，同时愿意积极配合治疗，这让我紧张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丝缓解。在药物和理疗的联合作用之下，小琪的症状明显减轻了，膝关节也很快恢复正常，我的心情也恢复了平静。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关节突然肿痛的原因是什么呢？既然排除了感染，最大的可能就是活动量过大，可是我是一直按照标准的康复方案在指导他练习呀，难道他没有遵守康复程序？不对呀，一般患者为了自己康复的更好，都会遵从医生的安排，而且这还是个很天真的小姑娘。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存在我的心底，直到收到这封信才得以解开。他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对不起江医生，其实在康复期间我并没有听您的话，术后很快就去上课了，因为我太想看书了，我不甘心就这样输给别的同学。您说半年后才能运动，我不想因为体育考试没分而留级，所以没有征求您的意见就去参加了体育考试。虽然顺利过关了，但之后关节就肿得厉害，我害怕您责备我，所以不敢把实情告诉你。看到你为我找病因紧锁眉头，忙前跑后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我很任性不听话，对不起。看到这儿，我的心终于释然了，既对他这种危险的做法心有余悸，同时也为他的要强而感叹。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在手术室，我听到你们的谈话，知道你们经常因为工作繁忙都顾不上喝水吃饭，我用去年当志愿者补发的费用买了一个杯子送给您，希望您在忙碌的间隙也能喝上一杯热茶，能在寒冷的冬天里得到温暖。其实我以前胆子很小，很怕医生，但自从经历了这次手术和康复，我发现其实医生和护士都是很和蔼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总是用微笑来安慰我，让我有勇气面对痛苦和挫折，让我也越来越崇拜这个职业。于是我改变了老师和家长为我定制的计划，初中毕业的时候放弃了推优质中专的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高中，因为我想考上医科大学，将来 将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医生。拿着信，看着旁边的杯子，我的眼睛湿润了，感动，彻彻底底的感动。虽然每天在医院会经历很多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这种感动还是让我措手不及。感动于患者真挚的感激和回馈，更感动于我们竟然有这种能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理想。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了医生的双手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现在我懂得了医生的言行能够触动患者的心灵。这篇文章最后说，从今天开始，让更多的微笑和鼓励从我们这里传递出去。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医三院急诊科王斌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一根鱼刺惹的祸。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2011年2月3号晚上，随着兔年钟声的敲响，当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节日氛围当中，我们工作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像平常一样在输液观察室巡视病人，在急诊抢救室抢救着危重患者。大夫，大夫，救命，救命，快救救我爸呀，吐血了。众人循声望向门外，只见急诊科门外一辆还没有停稳的车上冲下了一位年约30岁的男人，浑身是血，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地奔向了分诊台。我和同事们立刻意识到情况危重，推着平车赶紧奔向门外。打开轿车的后车门，眼前的情形也让我们为之一震。一位年近70的男性患者仰面斜靠在轿车的后座上，鼓鼓的鲜血从口鼻中涌出，轿车后座上全是血。为了防止患者窒息，我们立即把他的体位改为侧卧位，和几位护士将患者小心地从车内抬出，迅速转移至抢救室。心电监护，吸氧，开放静脉通道，盐水1000毫升，快速补液。我一边俯身检查患者，一边快速下达医嘱。此时患者处于昏迷状态，面色苍白，全身湿冷，心电监测仪刚接上就报警了。血压50/25，呼吸每分钟6次，氧饱和度测不到，患者两侧瞳孔直径不等大。根据以上体征，职业的本能告诉我，患者失血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脑梗塞不除外，当务之急是先稳定生命体征，再进一步的治疗。同事们有条不紊地给患者吸氧，快速抽血样，进行血型、血交叉及血生化检验，同时开放了3条静脉通道，快速补液，及时止血药物治疗。经过一系列的急救措施之后，患者的神志有所好转，呼吸较前平稳了一些，两侧瞳孔变等大了，但出血依然没有停止。我便嘱咐赵静静大夫继续给患者快速补液，尽快联系血库给患者输血治疗。通过向患者家属询问病情才得知，原来是一根鱼刺惹的祸。患者患酒精性肝硬化已经有10多年了，3天前刚做完胃镜下10道静脉曲张套扎治疗。因春节临近，患者自感病情平稳，家属呢便陪伴着老人签字办理了出院手续。大年初一晚上，全家人团聚，儿子知道老人平时爱吃鱼，就夹了半条鱼给老人吃，没想到吃下不久，老人便出现了呕血。我一边了解病情，一边紧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和波形，判断这是一例肝硬化、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引起的大出血。此时应该继续快速静脉输液，并且出一些止血药治疗，并立即请介入血管科、普外科、神经科会诊，联系胃镜室准备行床旁急诊胃镜。很快，兄弟科室的同事们闻讯赶了过来，大家非常仔细地认真探讨着病情，考虑到患者年纪比较大，决定先行急诊胃镜下止血治疗，如果不行，效果不好，再行3腔2囊管压迫止血， 为介入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创造时机。在患者生命体征逐渐好转的前提下，消化科李渊大夫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胃镜，胃镜显示病变部位鲜血模糊，吸血冲盐水暴露视野。随着李大夫的一声声医嘱，在胃镜显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曲张的静脉上竟然扎着一根鱼刺。李大夫当即灵巧地把那根鱼刺夹住，所有医护人员都紧张地望着胃镜屏上，捏着一把汗。当鱼刺顺利取出的时候，大家都兴奋地大叫，成功了，出来了。不好，又出血了，有人着急大叫起来。此刻胃镜下面视野完全模糊，胃镜下止血看来已经非常困难了，于是我们当机立断，行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治疗。老人家往下咽，慢慢往下咽。在患者意识逐渐清醒的状态之下，我诱导着患者顺利将三腔两囊管由患者鼻腔缓缓地送到相应部位之后，立即打气加压进行止血。血止了，大家再一次兴奋起来。此时护士赶紧从血库取血给患者输上，看着心电监护仪上患者的血压逐渐恢复到150，心率每分钟120次，呼吸每分钟12次，神志基本清晰的时候，看着患者逐渐恢复血色的脸，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忙碌一晚的疲惫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此时已经是大年初二的凌晨4点半了。看来啊，日常吃东西的时候还得细嚼慢咽，尤其是那些消化道疾病的朋友们，弄不好这一根鱼刺可是要人命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向您介绍的都是发生在医院里的一些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在生活当中让您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也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忽然都洗了周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这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钱更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